在途上，灰的脸。前面是期可不可爱上你，但不需要不停不止不眠不休想你。茫然是期可不可不要接近你，但看天空吹一口气，人便风一般轻抚你。人顽皮时准不准抱抱你，又抛开你不能欢喜，忽然不睬不理。人无聊时准不准装作吻别你，换过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再次过蜜月期。只想轻轻微微和你试试分分离离，然后让我害怕没法一起。谁叫我太喜欢你，但求永远也留在初里。世纪每次要转天气，就如每次我和你两耳对比，我要你喜欢我，就如我爱你爱得超生无死。我最爱自己你，就如你也最爱飞。 证明不是一场虚幻。

它飞了给你，像颗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当你就发单，你走吧别管我，只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谁该成长起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的回忆带，你说一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聚焦2018旅博会，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好，我是金涛。今天啊，咱们就继续回顾旅博会的精彩内容。三天的旅博会可以说是把世界之大城浓缩到了一个地方。如果你近期也准备去逛逛大千世界，不妨就来听听各位专业人士的景区介绍吧。还记得之前在抖音上很火的去广西一起吗？这个梗吗？我们来听听广西有什么好玩的吧。 经典调频969，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百色市凌云县旅发委的李静。凌云的话是一个生态主体功能区，我们主打旅游的话是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养生这一方面的。在凌云的话，我们推旅游三张名片的旅游，一个是城谷、茶乡、湖秀。那凌云县的话是在广西的西北部，我们是在百越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那我们整个全县的话，主要是一个聚居的是汉、壮、瑶三个主体民族。我们凌云呢是一个古朴的凌云，也是素有茶香、中国名茶之乡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的有少数民族，民族风情很浓郁。长寿也是中国长寿之乡。其实来到凌云，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每年的四月份，我们会举办一个全国的瀑布大赛，也有全国的茶交易会。那您来到了以后呢，您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茶，清明茶，体验采茶，然后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全国的旅游精品、体育精品徒步路线，就在我们的一个堪比纳木错的一个湖区，就在那湖区的高山上那个线路。那到了夏天呢，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体验一下我们的民族风情。我们这里有瑶族的拦路酒，还有龙凤舞，还有我们的打糍粑，还有我们的壮族夜婚，都可以体验一下。到了秋冬季呢，您再来到我们里面的话，就可以体验我们有一个全国的冬泳抢活鸭。那我们还会，大家都可能懂得会抓鱼捉鸭，那我们还有在泥田里面庆丰收，也在泥田里面捉鱼捉鸭、拔河、打球。那我们的地方特色小吃呢，会有一些我们的叫法叫打糍粑憨，还有一个叫牛角香，还有我们的羊肉。其实到了这些地方，您都体验到不管是玩还是吃，您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出门在外，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呢，当然还需要一个温馨的住处。当然度假酒店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现在的度假酒店啊，很多都是很 nice 的，住酒店泡温泉，哎呦，想想都是多么惬意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来源华中假日温泉酒店的销售经理许山。咱们酒店坐落于这个五 A 级风景区那个白石山的脚下抗阳小镇内。咱们进入酒店之后呢，咱们酒店右侧是咱们的那个百度食府，它汇集了那个众多国内外知名菜品，是一个大型的餐饮中心。到我们这里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带着家人和朋友享受这个全国各地的美食以及养生菜品。咱们酒店左侧呢是我们的雪季堂，它总面积是2.2万平方米，它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会议室。四层三层是咱们的千人报告厅，咱们这边最大的会议室在1300平左右。咱们二层是500到800人的会议室，然后咱们酒店正后方是一个五星级的贵宾楼，总共是161间房间。去年的时候，我们接待了这个全国的这个旅发大会，完成的非常圆满。咱们这边的这个客房呢，它是有这个除了普通的这个标间跟套房，还有我们的亲子房。然后我们酒店旁边，今年这是5月份，咱们的白桦林温泉谷也已经对外开放了。咱们这边一层呢是这个温泉，二层是咱们的那个 VR 体验，还有乒乓球啊、桌球啊这些娱乐项目。咱们三楼、四楼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房，它这个这里边的客房主要是偏休闲为主，其中有这个咱们的日式大床房，它是日式的。而且咱们每个房间里边都有一个这个温泉泡池啊，咱们在客房里边就可以这个免费的泡温泉。 其实呀，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旅游太累了，其实是因为你把时间安排得太紧了。有的时候一个好的度假酒店就可以给你带来帝王般的享受。所以啊，出门旅游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选择一些好的度假酒店。好了，更多精彩回顾我们下期再见喽。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 动容。 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世界杯的 H 组第三轮，日本0-1负于波兰，但仍凭借红黄牌扣分更少，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哥伦比亚1-0战胜塞内加尔，小组头名出线。基罗30分钟因伤被换下，米纳头球破门。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歌曲22，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69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英奇。 今天呢是和英奇来和大家一起互动啊。 嗯， 我们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呢和小时候有关啊，是有关于小时候的一种想法的。你小时候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其实相信每一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对，无论是男孩或是女孩了，每个人从童年开始都幻想如果自己能够拥有超能力该有多好。 嗯， 比如小时候相信大家都会做过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会把身上披上毛巾，这样当作是超人啊，随手摆一个这个奥特曼的手势发射激光等等，相信大家都会这样玩一过。 对，尤其就是在小时候我们看了一些动画片啊电影啊什么的，像是一些西游记啊，可能那个时候就想要有一种隐身啊或者是飞的一种超能力。 没错，那今天就来和你聊一聊你小时候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呢？那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了。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然后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来给我留言，说一说你小时候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那么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经典九六九的精美礼品。马上为你带来下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给我感觉》。 心更希望，Say hi Say hi，Come on Come on， 给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好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英奇。 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发现好多听友都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来，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猫谷的留言，他说小时候最想拥有的就是瞬间转移的能力，就像当时的动画片《哆啦 A 梦》里的任意门一样，能去到任何地方。小时候感觉这样太棒了。 还有一位叫做小虎的朋友呢，他说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记得里面的男主角可以预知未来，当时自己就想，如果我也有这样的能力，那就太厉害了，可以提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那该有多好啊。其实这两条留言都有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通过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也好啊，电影也好啊，然后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一些主角，想着如果啊我们拥有他们的能力该有多好啊。 是 啊，那在这里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来给我留言，说一说你小时候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呢。那么留言入选的听友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迅的一首《看海》。 适合你看。

曾是我的天，让我仰着脸就有一切，要我如何面对没有你的夜？对你情深不变，对你怨恨不变，对你痴心不变，从现在一直到 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